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二十章，谢诺菲留斯·洛夫古德第六十四集。 次日早晨，他们幻影移行到一个清风习习的山坡上，望见了奥特里圣卡基布尔村庄的美丽风光。凭高远眺，村庄像一片玩具小房子，散落在透过云层斜射地面的巨大光束中。他们站在那里，手搭凉棚，朝陋居望了一会儿，只看见高高的树篱和果园遮住了那座歪歪扭扭的小房子。麻瓜不会发现。 感觉真别扭，这么近却不能回去， 罗恩说。 哼，你最近又不是没见过他们，你在那儿过了圣诞节。 赫敏冷冷地说。 我没回陋居， 罗恩惊讶地笑了。 你以为我会回去告诉大家我把你们给甩了？是啊，弗雷德和乔治听了准会很来劲的，还有杰尼，他一定非常理解。 那你去哪儿了？ 赫敏惊讶地问。 比尔和芙蓉的新家贝壳小屋。比尔对我一直不错，他听说我干的事之后也不以为然，但没有唠叨个没完。他知道我是真心后悔了，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我在那儿。比尔跟妈妈讲，他和芙蓉不回去过圣诞节了，想两个人自己过。你知道，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节日。我想芙蓉也不在乎，你知道他多讨厌塞蒂娜沃贝克。 罗恩转过身，背对陋居， 上去看看。 他带头翻过山顶，他们走了几个小时。哈利在赫敏的坚持下穿着隐形衣。低矮的山峦间似乎只有一座小木屋，看上去也已无人居住。 你觉得那会不会就是他家？他们出去过圣诞节了？ 赫敏隔着窗户朝一间整洁的小厨房里窥视，窗台上摆着天竺葵。罗恩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。 听着，我有种感觉，从洛夫古德家窗口应该能看出里面住的是谁。还是到前边山里找找吧。 他们又往北幻影移行了几英里。 哈！ 罗恩叫道，狂风拍打着他们的头发和衣服。罗恩指着上方，他们新到的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所古怪透顶的房子矗立在蓝天下，像巨大的黑色圆柱，后面有个幽灵般的月亮挂在下午的天空中。 那一定是卢娜的家，还有谁会住在那样的地方？看上去像个大车。 根本不像车。 赫敏皱眉望着那圆楼说。 我说的是象棋里的车。 罗恩说。 用你的话说就是城堡。 罗恩腿最长，先跑到了山顶。等哈利和赫敏气喘吁吁捂着升腾的肋部追上之后，只见他眉开眼笑。 是他们家， 罗恩说。 看， 三块手绘的牌子钉在毁坏的院门上。第一块， 唱唱反调主编 X 洛夫古德。 第二块， 请你自己挑一束胡晋生。 第三块， 别碰飞艇里。 院门吱吱嘎嘎地被他们推开了，曲曲折折的小径旁长满了各种奇异的植物，有一丛灌木上结满了卢娜有时当耳环戴的橘红色小萝卜形果实。哈利还仿佛看到了疙瘩藤，赶忙离那枯根远远的。两棵被风吹弯的老海棠树守卫在前门两侧，叶子已经掉光，但仍然挂满小红果和一蓬蓬缀有白珠的胡晋生花冠。一只脑袋略扁有点像鹰头的小猫头鹰在一根树枝上朝他们窥视。 你最好脱下隐形衣，哈利， 赫敏说。 洛夫古德先生想帮的是你，不是我们。 哈利采纳了建议，把隐形衣交给他塞进串珠小包。赫敏在厚重的黑门上敲了三下，那门上嵌有铁质圆钉，还有一个鹰形门环。不到十秒钟，门打开了， 希诺菲留斯洛夫古德站在那儿，光着脚，穿的好像是一件污渍斑斑的长睡衣，长长的棉花糖似的白发又脏又乱。相比之下，比尔和芙蓉婚礼上的谢诺菲留斯真算是整洁的了。 什么什么事？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 他用一种尖锐的抱怨的声音说，先看看赫敏，又看看罗恩，最后看到了哈利，嘴巴张成了一个圆圆的可笑的 O 型。 你好，洛夫古德先生。 哈利伸出手说， 我是哈利，哈利波特。 谢诺菲留斯没有跟哈利握手，但没有贴近鼻梁的那只眼珠一下瞟向了哈利的额头。 可以进去吗？ 哈利问。 我们有点事想请教您。 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。 谢诺菲留斯小声说，他咽了口唾沫，迅速地往花园里扫了一眼。 非常意外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恐怕不应该。 不需要多久的， 哈利说，对这不带热情的迎接有点失望。 那好吧，进来，快快！ 三人刚跨进门槛，谢诺菲留斯就把门撞上了。他们站在哈利见过的最奇怪的厨房里，房间是标准的圆形，感觉就像待在一个巨大的胡椒瓶里，所有的东西都做成了弧形，与墙壁相吻合，包括炉子、水池和碗柜，并且都用鲜艳的三原色绘满了花卉、昆虫和鸟类。哈利觉得看到了卢娜的风格，在这样封闭的空间里，效果有点强烈的令人受不了。在房间的中央，一个铸铁的螺旋形楼梯通到楼上，楼上传来咔啦咔啦和乒乒乓乓的响声。哈利心想，不知道卢娜在干什么。 最好上楼吧。 谢诺菲留斯说，仍然显得非常不自在。他在前面带路。上面的房间似乎既是客厅又是工作间，所以比厨房还要乱，简直有点像有求必应屋那次变成的令人难忘的大迷宫，堆着许多个世纪以来藏进去的东西。只是这个房间小得多，而且是标准的圆形，每一处表面都有一堆堆的书和纸，天花板上吊着精致的动物模型，都是哈利不认识的，在拍着翅膀或动着嘴巴。卢娜不在，发出那些响声的是一个木头家伙，有许多靠魔法转动的齿轮，看上去像工作台和一堆旧架子杂交出来的怪物。但过了一会儿，哈利推测这是一台老式印刷机，因为他在吐出一份份唱唱反调。 请原谅。 谢诺菲留斯大步走到机器跟前，从一大堆书和纸底下拽出一块污秽的桌布，书和纸一起滚到地上。他把布蒙到印刷机上，盖住了一些乒乒乓乓和咔啦咔啦的响声，然后转向哈利。 你为什么来这儿？ 哈利刚要说话，赫敏轻轻地惊叫了一声。 洛夫古德先生，那是什么？ 他指着一只巨大的灰色螺旋形兽角，它与独角兽的有些相似，安在墙上，深入房间几英尺。 那是弯角憨兽的角。 谢诺菲留斯说。 不是的。 赫敏说。 赫敏。 哈利尴尬的小声说。 现在不是时候。 可是哈利，那是独角兽的角，是 B 级交易物品，放在家里是极其危险的。 你怎么知道它是独角兽的脚？ 罗恩问，在奇乱无比的房间中，尽可能迅速地远离那只脚。 神奇动物在哪里上讲过，洛夫古德先生，您必须马上除掉它。您不知道它轻轻一碰就会爆炸吗？ 弯角憨兽。 谢诺菲留斯非常清楚地说，脸上一副顽固的表情。 是一种 害羞的非常神奇的动物，它的脚…… 洛夫古德先生，我认出了根部的槽纹，它确实是独角兽的脚，太危险了，我不知道您是从哪儿弄来的。 买来的。 谢诺菲留斯执拗地说， 两星期前从一个可爱的年轻男巫那儿买的啊，他知道我喜欢美妙的弯脚憨手啊，我想给我的卢娜一个圣诞节的惊喜啊。好了， 他转向哈利， 你究竟为什么来这儿，波特先生？我们需要一些帮助。 哈利抢在赫敏前面说。 啊， 谢诺菲留斯说， 帮助。 他那只好眼睛又瞟向哈利的伤疤，似乎既恐惧又着迷。 是啊，问题是，帮助哈利波特很危险。您不是一直在告诉大家，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哈利吗？ 罗恩说。 在您的那份杂志上。 谢诺菲留斯回头看了一眼蒙着的印刷机。他仍在桌布下面乒乒乓乓咔啦咔啦地响着。 啊啊，是啊，我发表过那个观点，然而那是叫别人做的，不包括您自己。 罗恩说。谢诺菲留斯没有回答，不停地咽着唾沫，目光在三人之间扫来扫去。哈利觉得他内心在进行着某种痛苦的斗争。 卢娜呢？ 赫敏问。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想的。 谢诺菲留斯噎住了，他似乎在硬下心肠。最后他用颤抖的在印刷机的噪音中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， 罗娜在下面小溪边捕淡水彩球鱼呢，他会高兴见到你们的，我去叫他，然后好吧，我会尽量帮助你们。 他从螺旋形楼梯下去了，接着传来前门开关的声音。三人对视了一下。 懦弱的老家伙， 罗恩说， 卢娜的胆量是他的十倍。他可能担心如果食死徒发现我来过这儿，他们会有麻烦。 哈利说。 哼，我同意罗恩的看法。 赫米说。 讨厌的老伪君子，要求别人去帮助你，自己却往后缩。哦，天哪，千万别靠近那只脚。 哈利走到房间那头的窗口，他望见一条小溪，像一条闪闪发光的细带子躺在远远的山底。他们这里很高，他遥望陋居，可是被另一片青山挡住了，看不见，只看见一只小鸟从窗前飞过。金妮在山的那边，自从比尔和芙蓉的婚礼之后，他和他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。但他不可能知道他正在遥望他，思念他。他想也许应该为此庆幸，因为凡是他接触的人都会有危险。谢诺菲留斯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。他转身离开了窗口，目光落在另一件奇异的东西上。一座半身石像立在乱糟糟的弧形柜子上，是一个美丽但面容严厉的女巫。他戴的头饰古怪透顶，两边伸出一对弯弯的金色助听筒似的东西，一双闪闪发光的蓝色小翅膀插在头顶箍的皮带上，而额头的另一道箍上插着个橘红色的小萝卜。 看这个， 哈利说。 真迷人， 罗恩说。 奇怪，他怎么没带到婚礼上去。 他们听到了关门声，片刻之后谢诺菲留斯从螺旋形楼梯爬了上来，他的细腿穿上了长筒靴，手里用托盘端着几个不配套的茶杯和一只冒着热气的茶壶。 啊，你们发现了我最可爱的发明。 说着他把托盘塞进赫敏手里，走到雕像旁的哈利身边。 按照美丽的罗伊娜·拉文克劳的头型塑造的，十分相称。过人的聪明才智是人类最大的财富。 他指着那助听筒状的东西。 这是骚扰蒙虹吸管，可将一切干扰从思想者的周围区域排除。这个， 他指着小翅膀， 是比利威克虫的翅膀，可以导入高级思维状态，最后 他指着橘红色的小萝卜。 是飞艇里可提高接受异常事物的能力。 谢诺菲留斯走到茶盘前，茶盘被赫敏好不容易搁在堆满东西的柜子上，看上去岌岌可危。 可以请你们喝一点哥迪根茶吗？ 谢诺菲留斯说。 我们自己做的。 他开始倒出一种甜菜汁般深紫色的液体，一边又说， 罗娜在谷底桥那边知道你们来了非常高兴，他捕到了不少彩球蚁，差不多够给大家熬汤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，请坐下来加点糖。现在 他搬掉扶手椅上那一堆高高欲倒的报纸，坐下来翘起穿着长筒靴的双腿。 我能帮助你什么呢，伯特先生？ 哈利望了一眼赫敏，他鼓励地点点头。 是关于您在比尔和芙蓉婚礼上戴的那个标志，洛夫古德先生，我们想知道它有什么意义。 谢诺菲留斯扬起眉毛。 你指的是死亡圣器的标志吗？